女神小磊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各位下午好，我是子萌。 大家可能会细心的发现，我身边不是一梦，是子萌了。 是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波呼与秋香的主持人子萌。 对， 今天和我们一起搭班。 嗯，我今天把那个一梦挤下去了，成功上位。嗯，欢迎大家来到下午的我们的女神百分百节目啊。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天一。 嗯，大家好，我就是那个 ladies friend 妇女之友天一。 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今天和话题有关。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牛仔的搭配，所以我们请到了服装设计专业的声乐，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乐。 嗯，这个外面下着淅沥沥的雨啊，这个下完雨之后，可能天气就要慢慢的转凉了。嗯，我们这个衣服要开始换季了。 对， 这个牛仔是我们换季必备的一个百搭的一个衣服。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一些牛仔上衣和裤子的搭配。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好玩的新鲜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那今天第一条资讯呢，和电视剧影剧有关。古装剧《琅琊榜》大家可能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男神胡歌主演的可谓是这个火了一番啊。 嗯， 那他的续集《琅琊榜之风起长林》也开始要和我们在荧屏上见面了。这个古装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呢，烽烟起谱写命运奏明，它的主演呢是黄晓明、佟丽娅、刘昊然、刘慧文主演。很多观众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原班人马全部都换掉了呢？ 因为它其实是两个故事了。 没错， 对，它呢这个风起长林呢其实是发生在就是之前热播的琅琊榜十年之后的故事，然后它唯一保留的角色呢就是萧庭生，而且在这个风起长林里面它还不是主角，所以说很多观众可能以为是第二部还是拍第一部的那些人， 还是梅长苏是主角。 对，只不过是演员换了，但其实并不是的，它整个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梅长苏的在这部剧里还是胡歌，只不过他那个时候是 已经在这个 人物角色去世了。 对， 然后黄晓明呢演的是萧平章。 嗯， 那我相信呢，因为虽然说演员换了，但是制作人马还是原班的制作人马。 是的， 所以在这个好的导演和好的剧本下呢，这个第二部风起长林呢也会创造，相信会创造一个好的收视率。 没错，嗯，这个演员的潜能一定也会被这个好的剧本给激发出来。 对， 嗯，那第二个资讯呢也是和电视剧有关，但是是不是现在正在播的，也不是刚要播的，而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经常看的，就是《武林外传》啊。 这个第一次播好像是2006年的时候， 还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现在算算过了11年了，但是很多角色就是很多，包括它整个剧还是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经典的存在。嗯，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就有95后的大学生，cos 了一把《武林外传》。嗯，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在去学校的菜鸟驿站里面取快递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驿站变成了古装武林驿站。那么其实是当这个大学里的动漫 cos 社团的同学们呢，创意大发，穿起了《武林外传》的衣服，来跟所有同学呢来了一下童年的回忆杀。 我们来看看这个他们的扮演啊。 嗯， 是这个《武林外传》的剧照和他们学他们的这个照片的一个对比，可以说非常相像， 超级像，尤其是莫小贝超级像， 这个发型也很到位， 对， 相似度90%。 嗯， 要来看第二张，这个姿势和表情都是特别像， 发现都是好经典的一些回忆和一些照片哈。李大嘴真的是发现他们还原度很高。 嗯， 不仅仅是服装，还有包括、这个、 表情、 对发型、神态都是很像的。嗯。 还有这一张这个剧照，这个其实这个剧照呢也能够表现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都是作为95后或者90后，嗯，对这个以前小时候经常看的剧已经肯定是有个非常感情的这个深厚的这种 对 存在。那所以他们的这个 cos 武林外传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因为实在是觉得能够表达出对这部剧的喜爱。 嗯， 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咱们学校也能看到这个 cos 一下那个神奇数码宝贝。 这个难度有点高。 嗯，那我们第三个呢是有关我们的这个面部肌肤保养。很多人就想问啊，这个我的面膜不假，为什么敷不出来好肌肤呢？ 嗯， 其实呢这个面膜很常见，但是未必人人都用对。那科普网给我们科普了几个四种方式，就是怎么样能够敷对面膜。 嗯， 但是这就是四种方式呢引起了大家这个广泛的这个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 第一条呢是面膜不能代替基础护肤的这个使用，也就是不能当做它是一个护理皮肤的一个方式。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保湿啊，或者是一个补水的这么一个方式。 对，就是在用完面膜之后呢，比如因为大部分都是涂抹式或者片剂式的那种嘛。 嗯嗯嗯， 然后用完之后呢，大家用清水清洗干净之后，还是要按照日常护肤的步骤， 嗯， 在使用完之后呢再进行一下你的日常护肤。 嗯， 这样比较稳嘛。对， 天一子昨天刚刚聊过面膜是吗？ 对，因为昨天我们那个昨天的节目是化妆间嘛，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 嗯， 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到今天是那个寒霜寒露是吗？ 寒露， 寒露，今天是寒露，其实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 嗯， 所以昨天我们专门聊一下这个季节怎么护肤，然后就提到了说保水补水是这个季节特别要注重的。 嗯， 然后主要的方式就提到了面膜嘛，因为女生好像对敷面膜来讲特别习惯。 嗯， 每天在家敷一贴，这是很常见的。嗯， 但是每天在家敷，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多吧。嗯，因为这个科普网说面膜并非多多益善，通常每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前提他没说清楚。 嗯， 首先面膜有很多类是吧？首先刚才提到了有涂抹式的，有片剂式的这种。嗯，这是和面膜的种类，其实面膜的功效也不一样，有补水的，有各种去皱的。 嗯， 然后美白的等等。 嗯， 这里面可能提到的像有特别功能性的面膜肯定是不推荐大家每天都用，那个有点太营养过剩了。 比如说是那种就大补类的。 嗯， 或者是清洁类的。 对，就相当于吃肉你也不能每天都吃是吧？那肯定只能发福了。然后这里面说的这个补水面膜其实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话还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皮肤肤质不一样， 是 对吧？ 嗯， 有的人干性，有的人是比较油性，还有人是比较敏感。你不同的皮肤你选择不一样的面膜嘛。 嗯， 对，所以说如果一概而论的说每个人都天天敷没问题，但这话是有漏洞的。 嗯， 但是就普通来讲，普通皮肤啊，那补水的面膜其实敷多一点没有关系，营养类的大家不要推荐啊。 嗯， 不要推荐大家敷的那么多。嗯， 也就是反正根据自己的肤质嘛，如果干皮肤的话天天敷也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的。 对，而且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其实真的敷面膜对女生来说也是一个 好的保养方式。 对，好的保养方式，因为确实天气挺干燥的。 对对对，像我现在就是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洗完脸如果不喷点水或者是不贴张面膜的话，就是笑起来的感觉皮肤僵硬了呢。 天哪，小磊你是哪年？你今天才几岁呀？ 啊，我现在已经哎不能是小 了。你让我们这些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怎么办？ 毕竟也是90后了，不能跟00后比了。 你旁边坐着180后呢好吗？ 嗯，那第三个这个方式呢，还有这个敷完面膜后可涂抹一些化妆水，再涂乳液、面霜等等。 嗯， 这个方式我还没有采取过，一般我都是贴完面膜之后直接倒头就睡。 其实那样会干，因为我是典型的就是特别干的那种皮肤。 嗯， 然后有的时候敷完那个，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补水嘛，面膜只有这一，就是对我来说只有这一种功效。对，然后一般敷完补水面膜之后，有的时候懒，就其实不想再抹化妆水和乳液了。 嗯， 但其实一觉起来呢，发现还是会干，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它是一种及时性的效果。 嗯， 就是在那20分钟，你的皮肤可能 会水水嫩嫩的。 对，水水嫩嫩的，然后你后面之后，它还是需要一个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来把这个水分锁在皮肤里面。 嗯嗯。第四条是这个使用涂抹式面膜可以从脸颊外侧以及眼角开始推，就是让这个面膜充分的在你脸上吸收。 嗯， 这个方法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也不用。 对，但是这里可能提醒一句啊，就是面膜啊，虽然是从眼角开始，但是眼部周围呢还是尽量用专门的眼霜会更好。对。 嗯， 不要用面膜完全去涂眼，因为眼部的皮肤比较薄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会容易有一些问题出来，所以避开眼部周围的地区就好。 是的。 嗯， 好的，那今天的麻辣烫就到这里了，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一趴， 嗯， 女神下午茶，来聊聊这个牛仔，简直就是我们秋冬正确打开方式，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打开的呢？女神 来一起来看。 Just when you think a little about the guy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今天要聊的呢是牛仔的正确打开方式。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可以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进行页面的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还有别的收听收看方式。 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跟我们的嘉宾和主持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互动。 同样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上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啦。那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说到牛仔啊，这个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前面的这个美国牛仔部落到现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牛仔服饰，简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对，其实大家秋天来了，因为马上要换季嘛，现在就处于一个就是感觉每年到这个季节都感觉自己没有衣服穿， 很纠结， 就是去年买的衣服好像莫名其妙都消失了，或者说感觉不时穿了。 我以为你说莫名其妙穿不下了 但是没有的。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就是在这个天气里面比较合适的就是牛仔外套。因为正好也是能御寒，但又不至于过于厚重， 不会太热， 而且又比较有型。所以说现在呢，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在秋天我觉得大家衣橱里都会有那么一两件牛仔外套， 必备的一个外套，而且时尚感十足。就是你十年前买的一件牛仔外套放在现在穿一样的不过时。 是的，可以从妈妈或者是爸爸那里继承，然后有一种复古的 feel， 就那种 你确定要继承爸爸妈妈的那种牛仔服吗？ 我真的继承过一件，就是我真的就是有一件我妈妈的。 什么款式的？ 就是那种 很 oversize 那种款。 大款的。 对，就大了一点那种。然后因为它真的是时间磨砺了它，所以那种做旧感不是那种人 不是人工的，是不 是 真的旧了， 不是假的旧。 偶尔穿一次还觉得就挺有型的。 对，其实他们那会儿的这个牛仔其实可以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服饰的这个装饰啊都有很多的这个启示。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牛仔的时尚发展历史。在500多年前，意大利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当时航海的这个船只用的帆呀，就是一种非常结实而且非常实用的一种布料。这种布料呢非常粗糙，但是产于法国的一个小镇，所以大家就称为这个英文怎么读的？ 怎么读的？天一 啊，你们说是 names 吗？ 好像是哈。 那这个 就是它产于法国的一个小镇。 对，产于法国的一个小镇。这个牛仔的神话王国呢，由这个美国的三藩市开始，就是把原来这个制帐篷的这个粗布料为当时的矿工制造了一条第一条就是 Levi's 对牛仔裤，然后一种质地坚韧耐用的工作服，非常切合工人这个工作需要嘛，因为顶拉 耐磨。 对， 而且还穿着相对来说我觉得也还算比较舒适的。但是其实大家现在看牛仔裤大多是以就是单宁色，就是蓝色为主。但是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呢却不是这样的，它最初呢是以咖啡色为主。就是那个帐原本说是那个做帐篷的那个帆布嘛，就是咖啡色的。后面呢改成了这个蓝色的斜纹布料丹宁布，就是我们现在看牛仔裤上那个纹路。对，是那种感觉的，所以就变成了蓝色的，也就成为大家现在主要熟悉的牛仔裤的一个种类。 不知道咖啡色流传到现在会不会， 现在应该也有一点，也有只是说不是主流。而且我对，而且牛仔这个衣服的发展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哪儿。你像其实牛仔这套的衣服的发展最开始是以那个牛仔他们身的穿为主嘛，它有很多功能性，对吧？现在大家的牛仔上也发现兜特别的多，这个胸部这边有两个兜，然后底下会有兜， 对 吧？ 对。 然后那个裤子呢，就是比较耐磨，因为你看当时牛仔不是他们在那个西部嘛，经常要骑着马风吹日晒的，所以那时候他们标配还有那个牛仔帽，其实现在也有人会戴，对吧？ 对。 然后那个马靴，还有最标志的是脖子上会围一个那个方巾， 小领巾， 对， 就是牛仔的打扮。 对，其实它每一样衣服在那个时候它是有功能性的，不是说现在咱们是以时尚为主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功能性，比如说这衣服上面很多兜，它需要带很多东西， 工具用。 那个帽子哈，一是遮阳，在西部嘛阳光比较大，同时它一旦要想喝水的时候弯过来就可以舀水喝，甚至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当枕头，对吧？不像现在是真的为了美，这个方巾也是可以那个护着脸风沙大，对吧？热的时候呢沾点水洗洗脸也可以，然后喝水的时候还可以当过滤铺在那个水上面，所以它功能 能性都特别多，但是唯独只有这套衣服流传开来，并且成为了世界流行的这样一个模板式的衣服啊。 嗯，那它为什么能够从这个90年代甚至更遥远的这个年代，牛仔裤会一年一年的流行下来呢？其实我觉得归功于它这个很多的这个制作工艺。 嗯， 那声乐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牛仔裤啊，制作工艺都哪些？就比如我们熟悉的这个做旧啊，也是一个， 对，也是它的其中一项制作工艺。 对，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牛仔的这个制作工艺其实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熟悉的几种，我们面上看到的，就是比如说牛仔，夏天的牛仔会有泛白的区域， 是， 然后我们穿的这个牛仔的手肘啊，或者说牛仔裤的膝盖部分会有做旧的这个褶皱感， 嗯， 等等，这些其实都跟它特殊的工艺有关。那我们熟悉的几种呢，可能大家听起来这个工艺比较的不寻常啊，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感觉呢，其实大家每天都穿在自己的身上。 嗯，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喷砂，喷砂呢其实就是用高压把两种，一种叫金刚砂，一种叫高锰酸钾喷到我们这个衣服上。 嗯， 然后呢喷到的这个位置呢就会有产生一种磨旧的效果。啊，其实呢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时髦。 对，就是颜色会变浅嘛， 对 吧？ 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经过长期穿 像磨旧磨掉色的感觉， 磨掉色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回到了这个遥远的年代，矿工们把它穿旧的这种感觉。 是 啊，还有一种呢，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在手臂臂腕处，或者在手肘处，或者是在膝盖处的这种做旧的效果，叫做猫须。那猫须呢，我们顾名思义就是猫 咪的 胡 须。 对对对，就是也是一种自然磨旧的这种效果。 那它这个猫须是怎么来做出来的呀？ 它就是通过这个对布料的水洗，洗水的这种处理，用特殊的这种药水去进行这个制作，然后在就是在你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的部分，就会产生这种猫须褶皱的感觉。 嗯，不过我们说穿牛仔裤，感觉它原料是很硬的嘛，就是是不是还要经过一些软化之类的 漂白啊？ 对对对， 才会说穿的舒服一点。 对对对，对，就是接下来说到的配上一种软化剂。这个呢名字我们比较熟悉，就叫做硅油。 嗯， 它呢不是一种独立的处理方法，它是要配合各种各样的做旧方法一起使用的。 嗯，就是让这个布料能够穿起来更加贴身，或者是更加 柔软。 对，然后也使你需要做旧的部分更加容易做旧。 嗯，就有一种辅助的一个工艺作用。 对， 嗯，那我们之前以前我觉得很流行的一种工艺叫做雪花，就是在那个牛仔裤上都会看到类似雪花的一些这种印记，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种处理方法，叫做雪花整理。它呢其实就是用腐蚀性的酸作为这个腐蚀剂，在这个牛仔的表面进行做旧的处理。其实它主要的原理呢就是用这个酸性腐蚀使牛仔表面泛白褪色。 啊，褪色出来一种这种化雪花的形状。 对， 就是不规则一点， 就是特别不规则的样子。哎，我就在想啊，你说那这么麻烦，还不如给我们一条原始牛仔裤，然后让你去装修队干一天装修，回来你那衣服特别自然的就是做旧了，又沾满了涂料，又磨的跟什么似的，是吧？ 整件都旧了， 还有喷绘，对吧？ 而且还真的会特别自然，绝对是真实的， 还是自己 DIY 的。 对呀，啊，何必要这样呢？ 很有成就感。 是，不过这么看下来，真的感觉它制作工艺比咱们想象要复杂很多。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牛仔裤、牛仔上衣就是一块布料出来之后，然后打磨打磨穿就得了，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制作工艺。 是， 其实这个牛仔我们选择最多的就是牛仔外套。 嗯， 那这个牛仔外套款式啊很多很多。 嗯， 都有哪些我们现在基本都会选择的款式呢？ 首先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肯定是基础款的牛仔外套。 嗯， 我 这儿有几张图可以在声乐讲的时候呢大家在一直播上可以看一下直播的图。第一张呢就是这个基础款。 基础款， 嗯， 对， 我来找一下，就是这一款。这款其实有点像 oversize 款吧， 它里面穿件卫衣挺厚的， 实际里面太厚了。 是， 声乐可以继续介绍。 这一身搭配呢，就是牛仔它不是一个主要的亮点，你会发现它整个搭配，你看上去在大马路上特别的抢眼。 嗯， 其实它的颜色上红白蓝这样的搭配呢，是非常非常抢眼的一种搭配。那这个牛仔衫呢，在整套搭配当中就起到了一个点缀的作用。 嗯。 因为它整体那个红蓝撞色好像是现在就很经典的一种配色，对不 对？ 对，所以但是为什么说这件是基础款呢？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从图片里面发现它整体的剪裁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对，就没有 什么 放大了， 对 oversize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特殊的装饰，就是很合体的一件牛仔外套。所以说这种外套呢，在身上是不会出错的一件外套， 而且它下面好像搭配的是微微的喇叭裤， 对， 这让这个腿型啊更加的有女人味儿。然后所以这一套呢，上面是那种卫衣，然后合身的外套，下面是微微的喇叭裤，能让这个搭配看起来更加顺眼一点。 好酷啊。 对，很酷。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款，是 第二款呢，就是刚才子萌在讲的 oversize 的款型。这种款型呢，就是属于廓形款。对一些微胖的女生来说呢，遮肉效果是就是 比较好， 指哪儿遮哪儿， 指哪儿遮哪儿。那这一款怎么搭配来好看呢？这个图片呢是这个搭配的，它搭配的是一个 没有照下， 对， 下半身它搭配了一个撞色，也是撞色的包。 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搭配的是一个半身裙，对，其实不管是搭配这个开叉裙，或者是这个有荷叶边的这种半裙啊，都会穿出不同的风格，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大款的这个 oversize 的比较大号的衣服，那如果下面要配上这个比较贴身的这个半身裙呢，就会看起来还是比较和谐的。 好像说 oversize 的搭配，其中一个搭配要诀就是说，你因为你上面比较宽大，所以你下半身就尽量选择修身一点的款式，这样会显得更瘦。 对，主要是为了显瘦。 其实这个穿这种比较大一号的衣服呢，我们里面其实要穿的比较瘦一点，然后在脖子上可以逮住一根丝巾，然后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出色一点。那还有什么款式呢？ 前面我们说了两个，一个是基础款，一个是 oversize 款的。其实还有接下来的呢，不是在这个版型上的款式，而是我们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做后背纱。就是在背后有非常多明显的花 纹，英文字母什么花啊这些， 对，刺绣之类的。 这个是在后面，对，这个是有个刺绣，其实还是有那种英伦的感觉的。这种街拍 feel 是非常的好， 对， 就给人一转身就有一种很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风景线。 而且这两年刺绣或者是那种拼贴式的元素好像是就又重新返回了潮流界，然后各大品牌也都在出这种，而且好像是越花越好。 没错，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看看还有哪些别的款式。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 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九八二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 AM 九二七，FM 九十八点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萌。那您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并跟我们的嘉宾和主持人呢实时互动。 嗯， 在一直播搜索 活力 九八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啦，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 是的， 那今天的嘉宾呢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女神们的好朋友天一。 Hello， 欢迎。 还有我们今天的服装设计的嘉宾声月，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月。 嗯，刚刚声月给我们讲了几款这个牛仔上衣的基本的这个款式有哪些，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这个话题。 对， 那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牛仔上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么一个一两件的这个固定的牛仔上衣。 嗯， 我记得我这个现在正在穿的这个牛仔上衣呢，就是穿我姐姐的。 合身吗？是 oversize 款是吗？ 不是合身款的，是那个基础款。 嗯， 为什么我现在穿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它那个款式我还是挺喜欢的，而且如果现在再出去重新买的话，就是很少有那个感觉的，而且又是这么多年了不舍得扔。 嗯， 就是它从高中穿完了之后，我高中穿，然后一直待到大学。 这种就是牛仔就有这么一种魔力，就是感觉它过多少年之后，因为它的款式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变化，所以说过多少年之后还是比较经典。 对对 对，不过我最近这些年就是对牛仔制品特别沉浸于破洞，就是有破洞就穿得更破一点，没有破洞就自己制造 破 洞， 剪两个洞是吗？ 对对对 对，然后尤其是好多破洞上面它带那个靴靴嘛，我基本上都抛掉了，就是为了让它破得更彻底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一种审美呢？天一，你喜欢哪一种的牛仔？ 我 牛仔， 你们聊这话题我心里在滴血，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发福之后你发现穿牛仔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儿。 但是牛仔会 因为牛仔普遍的那个衣服它相对要质地硬一点，对吧？当你很胖的时候，就算你穿一个能够容纳你这堆肉的衣服，它仍然会觉得活动起来没有那么舒服。你们之所以没有这感觉，是因为你们都很苗条。尤其是你跟现在我还没有聊到裤子，尤其牛仔裤就更痛苦，就是一旦腿粗了之后你穿这裤子行动就会有点不方便，尤其大腿内侧会特别容易摩擦，然后你知道吗，就会感觉那个大腿内侧，因为牛仔裤本来就很硬，再一摩擦的时候你会觉得大腿内侧特别烫。对，这就是为什么你说问我说我最喜欢什么牛仔衣服，我想说我们家是放了几年前的一件，但是默默的就是它变小了，所以我就没法再穿。 可以作为收藏款。 对， 我要努力减肥下去，然后争取把它穿起来。 那就作为励志款。 对，励志款，让我穿上它。 不过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不说上衣啊，牛仔裤到底显瘦还是不显瘦呢？ 看腿粗细呗。 还是看穿的，我觉得穿的这个 看穿的人是吗？ 好吧。 他好像因为我感觉他有的时候，因为穿牛仔裤从我们角度来说比较舒服嘛，比较随意，但是感觉有的时候他好像确实不如那个普通的 运动 裤 什么的 要显瘦。可能是因为包得太紧，把肉都勒出来了，所以 我觉得还是要看腿长跟腿的粗细长度， 还是肉比较多。 对， 但是接下来我们 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 聊牛仔裤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几个款式，我觉得可以让你这个避免这种感觉穿着比较腿粗的问题。 是， 那刚刚声月说了这个三款这个牛仔上衣啊，有什么基础款， oversize 款， 后背纱 款式，还有什么款式？ 其实以上三种款型呢，基本上是包含了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牛仔的外套。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凌乱，我给它总结归纳了一下，就是我们的特制款。那就是在牛仔外套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版型的基础上， 嗯， 来加上一些挖空啊、绑带啊，加上刚才说的这个挖很多洞洞啊， 嗯， 这样的处理， 嗯， 使这个牛仔外套呢就马上就有了一种造型上的升级的感觉。 嗯，还有一种拼接现在也很流行， 对， 就比如这个图片的这个， 就是两边颜色不一样， 嗯， 或者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拼在一条一条的那种， 嗯，对对对，或者是这个衣服上有牛仔材质的，还有这个成年材质的， 嗯， 或者是卫衣材质的，就像这个图片这样，其实还看起来非常时尚的， 嗯， 这个 就是一边绿一边蓝嘛， 嗯，对，深蓝色和绿色搭配还挺还有挺新意感的哈。 嗯 那还有这个什么款式？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把你嫌这个衣服太长了， 嗯， 把这个长外套一刀剪成了短 外套 DIY 款是吗？ 就是个人自主 DIY 款， 嗯嗯，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衣服看起来更加凌乱，讲究 就跟自己钻个洞是一个意思，是吧？ 凌乱美。 对， 那还有一种我觉得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强迫症穿法， 就是比如说大家正常穿的就是扣好扣，然后两个袖子都好好的在胳膊上面， 嗯， 对不对？ 哎，不好穿呢， 他就是比如强行要露个肩膀， 对，就是 把强行要 错开一个， 对，扣子斜开， 嗯， 错开扣， 嗯， 就是强行让他，或者说强行让他那个领子使劲往后，使劲往后。 这个图片这块 怎么看着别扭怎么穿， 对对。 但其实现在好多机场的 这个 街拍 啊 都是这样的穿法， 对。 但日常生活中真这么穿，会不会有点太吸引别人目光，而且本身不舒服，对吧？ 对，其实 你想， 是很别扭， 你扩着这么系，那得多难受啊！还是牛仔服，还不像运动服，是吧？对， 不舒服， 僵硬的走路， 就是自己难受，吸引别人目光，娱乐大众，这是很有奉献精神的行为。 我一直心里有一个猜测，就是说他们拍完之后会默默的穿正， 对，肯定慢慢剪下来，非常正常的。 拍归拍，走归走， 对对对。 那这个牛仔上衣的款式有这五种，我们都说完了。 嗯，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牛仔裤能够关系到我们这个怎么穿显得腿瘦， 就是像我们大粗腿怎么能买到一条好看的牛仔裤，啊 哎，那我们下面说牛仔裤呢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就是腿型啊或者是腿上的肉多少来选择这个牛仔裤，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一个牛仔裤的这个我们先来看明星的一些时髦的搭配。 嗯 嗯，明星的时髦搭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就是 唐嫣 嗯，我来找一下这个图片。 哎呀，你找这明星，普通人类是会距离很远啊。唐嫣的大长腿， 唐嫣就是出名的 腿 又瘦 又直又长的那种。 他这个就是穿着一个 T 恤，然后下面这个牛仔裤呢是宽松版的， 嗯， 然后这个窝上一个裤脚就显得比较时尚了。 它这个裤脚好像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窝进去一个小边那种， 嗯， 它是整个把那个窝到了小腿肚的位置，就它那个裤腿窝进去有这么长， 嗯， 就相当于我觉得像一个拼色效果似的， 对对对， 因为它整个下面颜色变浅了。 对，嗯，你第二张就是怎么喜欢的破洞了， 对。破的不够大， 比你的小一点。 对，我是直接从这个大腿上面整个破空了。就破洞有一个特别有技巧的事儿，就是你想让哪儿显瘦，你就破哪儿。 那不会把肉露出来吗？ 对呀，啊。 不是，它不是把所有，比如说就是那个大腿，这叫哪个部位？ 这是大腿肉， 膝盖向上的这个部位， 嗯。 然后你破的时候，你是破一个小块儿， 嗯， 然后从视觉上看，就好像你的大腿只有露肉那一个地方，那么就露肉的那部分那么粗， 啊， 它不会把所有的都破开，那样就不好看了。 今天应该拿一把剪刀来， 我们现场来试试。 破一个小窗，你今天还真穿的神仔裤，还好你们没拿剪刀，这是为数不多的好的裤子了。 哎，你们这是没有看网上的那个图片啊， 嗯？ 就是网上不经常有那个卖家秀， 嗯， 就是卖家那个广告。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那种一条一条洞的那种，有点像那个猫须的那种痕迹，结果买完之后那个人一穿上，你知道像火腿肠勒的一节一节，就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一样， 肉全都勒出来了。 对，所以就是好看的前提还是腿要瘦，换句话说是特别符合自己的那个 size， 嗯， 否则的话你穿起来肯定会特别奇葩。 对， 而且穿破洞一定要注意不要让长辈看到。 对，真的 给你缝起来是吗？ 真的 试一下衣服怎么缝上了。 我妈就干过这种事，我一直以为我老了才会干。我那个不过那不是一件牛仔裤，那是一个那个 T 恤，它从这儿领子这儿斜着破了一小溜， 嗯， 然后有一天我把它拿出来之后发现被缝上了，嗯，我说什么情况，我妈说你衣服都穿破了还在穿，哎呦， 这孩子真知道这个节省啊。 对，就有的时候长辈确实会担心你的衣服为什么破了， 嗯，对，前两天有朋友圈有人发他那个破洞也是很大，整个膝盖都露出来了， 对， 然后他的婶婶就拿线给他缝，然后他就在拍小视频辛苦了我的婶婶， 反正缝上以后还会再穿破， 就是有一种冷，就是长辈觉得你冷， 嗯， 我觉得跟这 个齐名的一个家长的做法啊，就是你知道很多牛仔服，尤其牛仔裤啊，不是洗衣欢迎放领，我就不洗嘛。 哦，对。 结果你知道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衣服装错了，放假回家的时候，我把他牛仔裤装到我包里拿回家了。 嗯。 然后等到快开学的时候，我发现哎，怎么这个洗的特别干净？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哎呀，你说你牛仔裤都已经穿臭了，怎么也不洗？”然后结果我到开学之后，我把这个牛仔裤还给我同学，我同学看完之后就惊呆了，说：“我攒了这么久的牛仔裤，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就软趴趴，被洗过之后，它原来那个浆完全就没有了，就等于是我妈毁了人家特别喜欢的一条牛仔裤。” 其实阿姨也是好心，因为确实她有一种说法是，但我没验证过，就是说那牛仔裤买回来之后不能洗，因为它有一层浆在那儿，你越洗越软，越洗越没有型， 对， 所以要一直攒着。 嗯， 但是我没验证过。 啊，有某品牌的不说，就是以硬著称的那个品牌，但是它就是你一定要养嘛，就是穿完之后你让它慢慢的那个浆退掉，越穿越软，然后就变成由那个特别挺的造型变成一个特别贴的造型，就会那种感觉的那个。 怪不得同学崩溃了，养了这么久牛仔裤。 对，结果一水全部回到解放前，白上浆了。 是，而且之前我听过有一个人特别喜欢收藏牛仔， 嗯， 好像是一位明星，一位男明星，具体是谁我忘了。 嗯， 他就是特别懂得这个维护牛仔裤的这个形状，然后就是收藏的牛仔从来不洗，就是穿脏的话再换一条自己喜欢的，然后 穿脏了再买一条， 这说明有钱， 有钱， 对吧？而且家里地方足够大，说明这两点。 对对对，但是他的这个，因为要换，还是把那个上一条给很好的收藏住了，就是自己喜欢的牛仔一定不要被洗或者是被破坏掉， 对， 就这种感觉。 嗯。 那下一个明星呢，他的这个款式呢也是一种拼接款式，这个是这个新晋时髦新人阮珊珊用极具设计感的这个流苏牛仔裤，它的下面这个裤尾啊，裤脚是流苏的， 流苏状的， 对，流苏流苏，哈哈，轻松的穿出女人的这个酷酷的感觉。 嗯 嗯，第四张，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超模刘雯啊，现身这个为维密秀试装，他的这个身穿 T 恤和牛仔裤呢，这个背了一个单肩包，非常的简约大气，能够显示出他这个大长腿， 也就是超模感这么穿。 是 因为那图片上一看就能看出来牛仔裤是个低腰的，就低腰牛仔裤对于短腿型人就很恶意了，你知道吗？ 对，一穿显得那个，对，然后腿又显得又短，然后就整个人身体比例一下五五分。 所以说现在就一般我们普通人买牛仔裤都是买那个高腰款的， 对， 然后又能保暖，然后又 显腿 长 显腿细。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啊，这个我们几乎人手必备的单品牛仔裤怎么来穿出时尚感。那声乐，你对这个牛仔裤的搭配有什么很好的感觉呢？ 啊，首先呢，第一个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七分裤，七分牛仔裤。刚才也说了，这个牛仔裤呢，我们通常会去买这个高腰的。 对， 那这种七分的宽松款式加上这个高腰的设计呢，就能够是调整你这个身体的比例。 嗯， 哎，那这样不会显腿更短吗？比如说我本身腿就不长，我再穿个七分的，会不会在视觉上我的腿就变得更短了呢？ 不会啊，你可以穿一个短短的上衣。 它主要是因为它七分是短在下面了嘛，然后它把你脚踝露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穿高跟鞋的时候为什么会显腿长，因为它把你脚腕最最纤细的那个地方给露出来了。所以七分牛仔裤应该也有其中一部分是这个原理会显瘦，但是就是脚踝冷一点， 就是这个季节就不建议大家穿了。 对，但是我一般还会穿，为了凹造型， 也是春捂秋冻是吧？ 对对对，春捂秋冻，春捂秋冻。 那还有这个高腰加短一截，两者其实是不可区分的一个。其实高腰显腿长了之后，再加上一个短短的这个七分的这个裤子，能够显这个腿更加长了，像这个图片似的。这个， 对， 我觉得这个牛仔裤还挺喜欢的。 嗯，就这一款适用于大部分人吧，就是都比较适合这一种。 还有这一款就是非常腿长了一截。那还有什么款？我们再来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群来选择。有这个适合人群呢是大粗腿或是 S 型腿，他们适合什么样的裤型？ 那对于大粗腿和 X 型腿的人来说呢，这个高腰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胯这块太大， 对，有点 对 卡住， 就是你满足上面底下就太粗，满足下面提不上去，这是我买衣服经常遇到的尴尬局面。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 就是只能买更大的那个号，然后穿起来就显得腿就虽然腿是能穿进，但是整个因为它大了一个 size 嘛， 对， 就整个特别垮， 腰垮特别腰胯地方特别不合身。 对 对， 就像这图片这个直筒裤就挺适合这个 X 型腿穿是吗？ 对，这个我们可能平时会管它叫做妈妈裤，因为它对于大腿的部分它会比小腿 部分的设计呢稍微宽一些、 嗯、 但是在视觉上呢就让大家感觉到你这个腿特别的直、 啊、 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会搭会在版型处理上比如说加上高腰的设计啦、 嗯、 就会使你这个腿显得又长又直非常的纤细穿出明星的 感觉就是不把你的那个腿部线条给它勒得很死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从视觉上来说、 嗯、 很瘦很直 就能够修饰出你腿弯的那个部分 对 哎，我觉得女生好像比较好选啊男生买牛仔裤出我最尴尬就是我发现经常就是所谓的韩版就那种修身款然后就那种就是说腿粗的基本就穿不了然后第二种就是刚才说的直筒裤嘛然后直筒裤呢相对要好一点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直筒裤我觉得很难穿出那种特别有型的感觉 时尚感是吗 对时尚感会弱一点 嗯 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其实还是要靠就是你不能通过一条牛仔裤就能解决你整个时尚的感觉还是要靠其他上衣啊、嗯、或者说一些饰品的搭配 嗯 比如裤子没有时尚感了就在上衣上做文章 我觉得挽裤脚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就是你如果买了 直筒裤挽成七分裤是吗 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了就是我给大家找了一个这个挽裤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会让你的这个直筒裤呢不会看起来那么单调它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把这个裤脚伸直然后呢把它呈90度窝在这个腿的两侧、 嗯、 然后再一点点的卷上去就会有一种这个比较时尚的感觉了 对就别直接卷直接卷就是那个渔民民工的感觉、 啊、 要把那裤得先折一下 伸直 再往前挽的时候就会好一点 对没错这就是这个挽裤脚的方式 以前我就经常挽成民工、嗯、然后被同事笑死了 我也经常挽成民工 比较接地气 就是也不是说就是说它那个挽法会显得有点不是特别利索、 嗯、 对因为它很大一坨会堆在那儿它不会有一个收形的效果、 啊、对 对 随意的 对就是我们不是说民工不好民工那样是为了方便工作 对对对 但我们这么往是为了凹造型嘛 使劲凹造型对 这个说明你的这个挽裤脚的时候不太用心啊 我、哦、这说明我平常经常干活、 哦、这样 那样确实比较方便 对, 对 那第二个这个裤型的适合人群呢就是小腿粗然后可能有点 O 型的腿的这个人群适合选择什么样的牛仔裤呢声音、就是这个 O 型腿啊或者是小腿粗一点的这种微胖的女生她们就是适合的这种裤型呢还是这种直裤吗直筒裤吗 那肯定不是了刚才你说到一个关键就是小腿肚粗、 嗯、 那哪儿粗我们就得把哪儿遮起来对吧、 嗯、 那所以对于这种小腿粗然后 O 型腿的这种女生来说呢我们可能就会去选择这种喇叭裤就或者是小腿部分比较是廓形的这种裤子、 嗯、这一款图片的这一款就是有点微微的喇叭裤、 嗯、 其实这个小腿上的肉其实是看不到的 对就哪儿胖遮哪儿 那是不是这种小腿粗的就不能挽成七分装了 啊对 这样就暴露了是吧 那种要好像要盖住、 嗯、对所以要因人而异啊、 嗯、 这个选择这个裤子的方式那还有什么适合人群就是除了这个小腿粗大腿粗还有一些人群呢可能这个 整体粗 大腿小腿都粗 对 这个腿型可能不直腿型不好看就是我其实这个腿型就有点不太好看就是有时候虽然不太粗啦、 嗯、 但是不直那我就是觉得比较喜欢穿阔腿裤是不是这个方法可以选择吗 嗯 对那肯定我们之前说的大腿粗我们用直筒裤去修饰小腿粗我们用喇叭裤去修饰那如果整体形状不是特别好看呢我们肯定是用阔腿裤将它整个掩盖起来 嗯 那其实阔腿裤呢不但能够掩盖你这个腿型上的不足那我们搭配上一些前面说的七分款高腰裤这样的这种版型上的设计也能够调整你整个的比例显得非常的时髦 嗯那这个除了适合人群的裤子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裤子呢就是比较有时尚设计感比如什么不规则牛仔裤啊、 嗯、 还有什么拼接 牛仔裤、 嗯、拼接的那这些裤子我们在选择搭配这些衣服啊裤子鞋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其实主要看你整个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调性如果你需要非常的酷酷的这种感觉你比如说可以搭配一双马丁靴、 嗯、 甚至是一件紧身的小毛衣再搭配一个帽子或者说一个大背包这样就显得在街头非常的拉风非常的时尚 那是不是如果我的裤子非常花了我其他的就会相对简单 一 点、 嗯、 对对其实牛仔的东西就是像刚才说的比如说做像后背纱这样的效果那其实你有一个抢眼的地方你就不要在其他地方再做过多的这种 就身上不要有过多重点 对对对、 嗯、 把重点放在一个地方否则就会显得特别凌乱 嗯 其实牛仔裤和牛仔上衣对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 实用， 非常实用，而且非常常见。 嗯， 那这个搭配呢，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自己的喜好来搭配。那刚刚跟大家介绍呢，只是几种意见嘛来说，就是根据你不同的腿型啊来选择。就比如你大腿粗一点呢，选择这个直筒裤或七分裤；小腿粗一点呢，选择这个。选择喇叭裤，微喇叭裤，还有你这个腿型不好的呢，可以选择这个阔腿裤，来将这个腿不好就是弯弯的地方给修饰掉。那这些这个方法呢，还是比较实用的吧？ 嗯， 但是这个牛仔裤我们几乎是天天买，不是天天买，每个季节都会买。 嗯，天天买，你是不是暴露 了？你又说那个你是明星的节奏是吗？ 暴露了一些什么？好像 穿一件就放起来，穿一件就放起来， 保证它那个僵。 我的意思是，就是每个季节可能都会去买，重新买一条。 嗯， 那这个久而久之就会在这个自己衣橱里积累很多很多牛仔。 嗯， 然后这个时间长了就不想穿以前的了。 对， 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视频，就是你能心灵手巧的让自己变成一个大魔术师，让这个旧牛仔能够非常神奇的变换出一些什么，像半身牛仔裙啊，像收纳盒呀、啊，像这个鼠标垫啊，都可以自己来做出来。 对，看看如何将旧的牛仔焕发出新的生机。 嗯， 一起来看这个神奇的视频。 是做出了这个半身牛仔裙，对，这个拼接的非常神奇。然后现在是做这个轻剪的收纳袋，把裤腿剪了，然后翻过面来，把剪掉的底部缝一缝。对对对，不要漏东西就行。嗯，然后把口袋也剪下来。嗯，牛仔上就可以放一些杂物什么的都可以放了。然后这是轻巧挂包，也是把这个裤兜剪下来，剪的时候要留一厘米。 我在想现在的女生真的有这么心灵手巧吗？又剪还会缝。 只要心灵手巧就可以变成大魔术师。 哦，这是放的电源插座的那种小挂袋。 嗯，这是放我们女生用的化妆包。 对啊，这个我还蛮感兴趣的， 看看怎么做。 好像大家也都是用裤腿部分。 对，然后剪出口袋，剪下裤耳。这裤耳做什么用呢？我们看一下啊，剪出三个裤耳， 就是那个裤腰带，它就是那个裤耳， 就是卡着裤腰带的那个裤。 对，卡着裤腰带那个泡。 对 对， 然后把裤边缝一缝，然后口袋也要缝上。 我觉得看着简单，我觉得缝牛仔裤是件很费体力的，因为牛仔裤很硬， 它很硬， 洗软了再缝。 对，我们就把浆先洗掉是吧？像我妈妈一样， 这个裤就可以来固定这个化妆刷、梳子什么的了。 啊、嗯，也像一个变形的笔袋的那个设计。 对对对。这是做什么呢？用了这个裤耳和毛线。 怎么感觉做的像个小饰品啊？ 他这是把毛线把裤耳这个给固定住，然后做成了一个 杯垫吗？ 对， 真的是个杯垫。 你别说，这个牛仔裤的材质感觉还蛮合适做杯垫的。 哎，我觉得这是很简单嘛，就把那牛仔裤，比如说照两个杯子，剪两个圆的东西，直接当杯垫了吗？何必这么麻烦？ 这个我觉得挺好， 不用缝。 对，都不用缝，最简单，剪一剪就能用。 把裤腿直接给大面积裁下来，然后两个一缝。 这是不是就刚才我说那个瞬间变杯垫是吗？ 不，人家是鼠标垫， 它这个用的线都挺好看的， 对，非常 跟牛仔颜色撞色。 高颜值啊，废料也是薄。 那还是吧，把牛仔裤直接剪开之后往桌上一铺，何止鼠标垫啊，连桌垫都有了， 高颜值。然后用腻了还能再拿起来接着穿。 对， 就是把那小裤皮子剪下来变成了那专门的耳机的绑带、啊、 对对对，不然 收纳耳机的 会很乱。 哎，其实那这个逻辑我们很多裤子都可以这么做，对不 对？ 因为它只是作为一个原始的布料在用、嗯、 对。 好的，这个就到这儿了。那这个牛仔裤的这个魔术变法非常神奇，如果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变得心灵手巧的话，也不妨试一试啊，让这个处理的牛仔裤巧变成非常实用的小东西。 把妈妈牛仔裤拿过来剪两件子。 对对对，练练手。嗯、 那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秘密花语。 嗯。结束吧。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来回来秘密花语。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是大家给我们节目的一个留言互动，就是你与牛仔的那些小故事或者是一些小回忆，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是的、 嗯、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下面的活力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 拜。 拜 拜。